英明揉了揉有点发疼的眉心，没搭理石毅的调侃，直接一把掀开被子。果然，烟圈整个身子半缩在他身上，一直咬着他胸口的地方不松口。大概是因为英明坐起来的缘故，全不住了就变成半挂着。英明去扯他，他还不满地发出抗议。石毅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英明把烟圈丢到床下面，然后爬了爬自己额前的碎发。 我不是警告过你，晚上睡觉一定要关门吗？ 我在家睡觉没有关门的习惯，一时忘了。 有点反应不过来，石毅纯粹是本能地接了一句。一直到那只猫继续维持着一张面瘫的脸，慢吞吞地走出卧房，他才惊愕地回过神。 我操，你这是什么猫啊？这么猥琐？ 哪有这种猫啊？清早对着自己的主人性骚扰？英明皱着眉，蹭了一下胸口残余的痕迹，那股动物的气息似乎是没有那么容易散掉，搞得他背脊一阵发麻。实在觉得忍受不了，他只能下床随便套上裤子往浴室走。对于石毅的话，简单的解释了两句。 刚养的时候猫还特小，自己睡觉就一直抖，我带着睡过一段时间，可能胸口暖和，它老喜欢趴着。不过最近两年没放它进来过，这毛病它有日子没犯了。 一边说，他一边还回头看了石毅一眼。 自从你住进来，这猫越来越像你。 石毅被英明这句话说的脸都黑了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黑锅竟然要他来背。看着蹲在楼梯边上自己舔着毛的面瘫黑猫，石大公子再次燃起了想要将他从屋子里甩出去的冲动。石毅今天起得早，是因为昨天晚上寇金约了他们去看演出，耗子他们乐队报名参加了一个比赛，级别不低，听一鸣说也准备了好一段时间了，今天应该三强淘汰。英明洗澡的动作也很快，石毅下楼在客厅里刚放好碗筷，他就出来了，用毛巾擦了擦头，人看着清醒了不少。 哟，你今天转性了，竟然准备早餐了。 之前石大少还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一大早享受这种级别的待遇，英明表示有点受宠若惊。石毅直到跟英明住在一块儿，才发觉这人的嘴巴简直是欠抽的要死。两个人认识之初，明明讲话特有分寸的一人，随着两人的熟稔程度加深，英明的吐槽功力也越发精进。所以说，看人绝对不能认准了第一印象，十个里有十一个都是坑爹的。说是石毅准备的，其实也就是昨天他们去超市买的面包什么的，被石毅简单的热了一下。麦片是用热水冲完了就行，很简单的工序，石毅只需要拿碗装好了端上桌子。英明在家不喜欢穿上衣，搭着毛巾挺随便的坐在餐桌旁边，随手拿起面包咬了一口，微微笑着。他其实刚起床都有点起床气，过了那个劲儿就会精神起来。石毅看着他的头发还在滴水，一手拿着面包，一手端着碗，胸口上挂着零零星星的水珠，身后拢着清晨淡黄的光晕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慵懒的性感。所以说，演员真的就是演员，这德行简直就要跟拍什么成年广告一样，似乎整个人都处在一个非常完美的预备状态。石毅在心里默默感慨这句的时候，刚巧英明抬头看他，两个人视线意外地撞到一起，不由都是一怔，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啊，自己这辈子竟然有看男人看到走神的情况。石毅自己实在是不想承认现在这种状态是他在清醒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对面英明似笑非笑地扬了扬嘴角，似乎看懂了他微妙的原因，又似乎只是单纯地想要笑一下。 我其实以前也自己想过。 有点突然的， 英明开口打破沉默。他低头喝了一口麦片，然后撕扯着手上的面包。 想过自己将来真有了家庭，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大概也是早上起来，有人给弄好了早点，坐在一块吃完，大概收拾一下就出门，有空闲的话，逛逛街打发时间。工作的活儿想接就接，不想接就做点其他事，反正一家人在一起就行。 面包吃的差不多了，英明干脆一口把碗里剩下的都喝完，然后随意用餐巾擦了一下嘴，冲石毅笑了一下。 目前来说，其实也算是达到理想状态了。 除了他当初真没算到这样陪着他的会是个男人。石毅看英明吃完也加快速度，三下五除二的解决完，他伸个懒腰满足地轻叹了一声。 啊，我没构想过自己的家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不过现在这样挺好。 在他的记忆里，有人陪着吃早饭的日子只有在学生时代可以追溯了。那还是一堆人聚在食堂里，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，身边你来我往的像个大市场。他们家人早上这种时间是绝对聚不到一起的。念书的时候，他出门上学，父母都还没起。晚上等他睡了，他爸也未必回到家了。甚至有时候半个月一个月的见不到面都是很正常的。久而久之，也就没有特别去注意吃饭这种事儿。至于他离开校园，开始拥有自己的事业目标，很干脆的就搬到了单身公寓。交往过的所有对象都没有过类似的经历。这种事明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，对于他这种人，却竟然透着一股微妙的浪漫感。英明吃完了就继续擦头发，他头发偏软，半干的时候就会蓬松地炸着，从后头看学生气会显得很重。石毅看了一会儿，就有点突然地走到他身后，接过他手上的毛巾，动作很轻柔地帮他擦头发。两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英明盘着腿，从前头电视的屏幕反光上看着两个人模模糊糊的身影，觉得一切很违和，但他心底就是一瞬间被戳得很柔软。石毅的动作很轻，他喜欢手指插在英明微湿的发丝之间的感觉，觉得很舒服，似乎多烦躁的情绪都能被安抚下来。时间在晨光中逐渐流逝，一直到英明手机的铃声打破这一切。是寇金打来的。 怎么样，明子，你跟石公子怎么定的？要我过去接你俩不？ 那边大概是已经到现场了，背景环境很嘈杂。英明站起来说： 不用了，我们俩一辆车就行。不还是上次那个场地吗？我去过。 那行，你们看着点时间，我看这样子应该是准时开场的，耗子他们是第二个上台。 现在出门。